你好，我是君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ELF 和静态链接，为什么呢？程序无法同时在 Linux 和 Windows 下面运行。那过去的三节课里呢，你和我一起通过了一些简单的代码，看到了我们写的程序是怎么变成一条条计算机指令的， if else 这样的条件跳转是怎么执行的， for while 这样的循环是怎么执行的，函数间的相互调用又是怎么发生的。我记得呢，在以前我自己在了解完这些知识之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疑问，那就是说，既然我们程序都变成了一条条机器码去执行，那为什么同一个程序在同一台计算机上，那我 Linux 下是可以运行的，在 Windows 下却不行呢？那反过来说， Windows 上的程序在 Linux 上一样也不能执行，但是我们的 CPU 并没有换呀，我应该可以识别同样的指令，对不对？如果你和我有同样的疑问，那这一节我们就一起来解开这个疑问。在第五节课的时候呢，我们说过，写好的 C 语言代码呢，可以通过编译器编译成汇编代码，然后呢，汇编代码再通过汇编器变成 CPU 可以理解的机器码，于是呢 CPU 就可以去执行这些机器码了。你现在呢对这个过程应该不陌生了，但是呢这个描述呢其实把我们的过程是大大的简化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具体来看 C 语言程序到底是怎么变成一个可执行程序的。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那过去几节课里呢，我们通过 GCC 生成的文件和 Object Dump 获取到的汇编指令都有些小小的问题。我们先把前面的 add 的函数示例呢拆分成两个文件，一个叫 addlib.c， 一个叫做 linkExample.c。 那我们通过 GCC 来编译这两个文件，然后呢我们通过 ObjectDump 来看它们的汇编代码。那代码既然已经编译成了指令，我们不妨去尝试去运行一下这个 linkExample.o。 不幸的是呢，文件没有执行权限，我们会遇到一个 permission denied 的错误。那即使通过 changeMode 这个命令去赋予这个 linkExample.o 文件一个可执行的权限，那我去运行它呢，仍然只会得到一条错误信息，叫做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exec format error 的错误。那我们仔细再看一下这个 ObjectDump 出来这两个文件的代码，你会发现这两个文件编译出来的代码，它程序的地址都是从0开始的。那如果地址是一样的，我的程序如果需要通过 call 指令去调用函数的话呢，他怎么知道我到底应该跳到哪一个文件里呢？那这么说吧，不管是这里的运行报错，还是 ObjectDump 出来的汇编代码里面的重复地址，都是因为我们的 addlib.o 和 linkExample.o 都不是一个可执行文件，而是一种叫做目标文件。只有我们通过一个叫做链接器的东西，把很多个目标文件以及调用的各种函数库链接起来，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可执行文件。那我们可以通过 GCC 的命令里面去加一个 -o 的参数，就可以生成对应的可执行文件。那对应执行之后呢，我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加法函数的调用结果。那实际上呢，我们所谓的 C 语言通过编译器变成汇编代码，汇编代码再通过汇编器变成机器码，这个过程呢，在我们计算机上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呢叫做编译、汇编、链接这样三个阶段。那这个三个阶段完成之后呢，我们就生成了一个可执行文件。那第二部分呢，我们会通过一个叫做装载器的东西，把我们的可执行的文件装载到内存里面，我们的 CPU 呢再从内存里面去读取指令和数据，来开始真正的去执行程序。那程序呢最终都是通过装载器变成指令和数据的，所以呢其实我们生成的可执行代码呢，其实也不仅仅是一条条的指令，我们还是通过 ObjectDump 命令来把可执行文件的内容拿出来看一看。你会发现呢，可执行的代码 dump 出来的内容和之前的目标代码长得差不多，但是长了很多。因为呢在 Linux 下，可执行文件和我们的目标文件用的头是同一种叫做 ELF 的文件格式，它的中文名呢叫做可执行与可链接文件格式。这里面呢不仅存放了编译成的汇编指令，还保留了很多别的数据。比如说呢，我们过去所有 object dump 出来的代码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对应的函数名称，像 add 的 main 啊等等，乃至你自己定义的全局变量啊的名称也都存放在这个 ELF 格式文件里面。它们的名字呢和它们对应的地址在 ELF 文件里存储在一个叫做符号表的位置里面。那符号表呢相当于是一个地址簿，它把我们的名字呢和具体的地址能够关联起来。我们呢先来关注我们的 add 和 main 函数相关的这部分代码。你会发现呢，这里面main 函数里面调用 add 的跳转地址不再是下一条指令的地址了，而是 add 函数的入口地址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ELF 格式和刚才链接器去链接的这个功劳。那 ELF 文件格式呢把各种信息分成了一个个的 section 保存起来，里面呢有一个基本的文件头， 用来表示这个文件的基本属性，比如说是不是一个可执行文件，对应的 CPU 是什么，操作系统是什么等等。那除了这些基本属性之外呢，大部分程序还有这么一些 section。 第一个呢是一个点 text section， 那一般也叫做代码段或者指令段，是用来保存我们的程序的指令和代码，其实也就是我们编译出来的这些汇编代码的指令。接着呢是一个点 data section， 那又叫做数据段，用来保存程序里面设置好的初始化数据信息。然后呢是一个点 rel.text section， 那叫做重定位表，那重定位表里面呢保留的是当前的文件里面有哪些跳转地址，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比方说我们上面的 linkExample.o 里面，我们在 main 函数里面调用了 add 和 printf 这两个函数，但是在我们的链接去真正链接发生之前呢，我们其实不知道啊，这个函数调用应该往哪里跳，那这些信息呢就会存储在重定位表里面。最后呢是点 symtab section， 也叫做符号表，就是 symbol table 啊。符号表呢保留了我们说的当前文件里面定义的函数名称和对应地址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关系的地址本。那我们的链接器呢会扫描所有输入的目标文件，然后呢把符号表里面的信息收集起来，构成一个全局的符号表。然后呢我们再会去过一遍重定位表，那把所有的不确定到底跳转到哪里地址的代码根据符号表里面存储的地址进行一次修正，那最后呢把所有的目标文件的对应段合并一下，就变成了我们最后的可执行代码。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呢你会看到可执行文件里面的函数调用的地址呢就都是正确的了。在链接器把程序变成可执行文件之后呢，要用装载器去执行程序呢就会容易多了。那我们的装载器呢就不需要再去考虑地址跳转的问题，我们只需要解析这个 ELF 文件，把对应的指令和数据呢加载到内存里面去供 CPU 执行就可以了。那讲到这里呢，相信你已经猜到了为什么同样一个程序在 Linux 下可以执行而在 Windows 下不能执行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两个操作系统下面这个可执行文件的格式呢它就不一样。那今天呢我们讲的是 Linux 下的 ELF 的文件格式，而 Windows 下面的可执行文件格式呢是一种叫做 Portable Executable Format， 简称 PE 的文件格式。那 Linux 下的装载器只能解析 ELF 格式而不能去解析 PE 格式。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可以解析 PE 格式的装载器，我们就有可能在 Linux 下去运行 Windows 程序了。而这样的程序呢真的是存在的。 Linux 下呢有一个著名的开源项目叫做 Wine， 那它呢就是通过兼容 PE 格式的装载器，使得我们直接能够在 Linux 下去运行 Windows 程序，和我们使用虚拟机去起一个虚拟的 Windows 来执行程序是不一样的。而微软呢现在在 Windows 里面也提供了 WSL， 也就是 Windows Subsystem for Linux， 它也可以去解析和加载 ELF 格式的文件。所以呢在最新的 Windows 里面你可以去装一个 WSL 之后呢，你就可以在里面跑各种各样的 Bash 的脚本了。那我们去写可以用的程序也不仅仅是把所有的代码放在一个文件里去编译执行，而是我们可以把它拆分成不同的函数库。今天呢你会看到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静态链接的机制，使得我们的不同的文件之间呢是有分工的，但是呢又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器能够合作起来变成一个可执行的程序。那对于 ELF 格式的文件呢，为了能够实现这样一个静态链接的机制，里面呢不只是简单的罗列程序所需要的指令，这个文件里呢还需要包括链接所需要的重定位表和符号表。今天的推荐阅读呢是程序员的自我修养，链接装载和库。那想要深入了解程序的链接过程和 ELF 格式呢，一定要读一读这本书的第一到第四章，这是一本难得的去讲解程序的链接装载和运行的好书。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你可以通过 Read ELF 读取出今天演示程序的符号表，去看一看符号表里都有哪些信息，然后通过 Object Dump 去读取今天演示程序的重定位表，再去看看里面又有哪些信息。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思考和疑惑，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呢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